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，带着属于我们的好音乐， 带着属于我们的好心情，与曲曲相拥吧。 岁月永恒，金曲留声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 下面您将听到的节目是经典走四方。 你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经典走四方。在这次节目里，为您安排青年歌手刘伟演唱的一组优秀原创歌曲，请欣赏他演唱的《鼓囊囊》《牵手向明天》《蝴蝶兰》。 往高处走，谁往低处流？咱老

红颜淡哟，漂漂亮亮小美人哟，痴心地爱着你，你爱我的妻哟。

是生命的望眼角，生命的望眼角，人生的悲欢有大小，爱惜就好，泪水是人生的后悔药，人生的后悔药，

山流水共同走长高山流水共同走长高山流水